锵锵三人行，哎，最近这个智利这个矿要拍成电影了，你知道吗？ 对， 说最合适的那个演员，你有印《老无所依》里边的那个，长得比较像那个拉美裔的那个，就是那个哈维尔，叫什么哈维尔巴登？ 哦，那个西班牙演员， 对对对对， 那法国演员，那个是很好的 西班牙的明星啊， 对 对 对 对，你想想，他就长得像矿工， 他是法国人， 法国人。 所以现在啊， 是法国西班牙，我搞不懂。 西班牙 男星，人家娶了那个 西班牙美女 就 露丝，对对对， 也没错。 原来是汤姆·克鲁斯的 前妻， 智利矿工也是左拥右抱啊，你知道吗？现在中国的微博上一般讲啊，一生最大的向往就是做智利矿工。 嗯， 做一个智利矿工意味着你能养活好几个情人。 嗯， 这家伙 说是他们在下面的时候，那他们要发一个什么东西是吧？那个钱啊，不知道什么东西，结果每个矿工不是每个了，有部分矿工来，就好几个女的来登记嘛。 就是救济啊，发的那个钱呢，就是救济。 好几个女的来登记，就是人在这个时候，人在死亡线上，一生的情史就全出来了。 而且 有个有情妇的嘛， 而且 一个， 而且咱们对这个智利的男女关系真是很向往，对吧？真玩的吗？我想就是他们这种男女关系，像拉美啊，比较 不是。而且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前几天才讲这个。富二代的问题啊，你看我们这儿是你爸爸，你得是当官或者有钱人，你感情上就如意。 嗯， 在智利不一样，矿工都有几个，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这弱智群体啊，都能包二奶，这真是这国家真 是这个弱势群体也能包二奶，在咱们国家也不是没有。 对， 我跟你讲，发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在有些地方啊，你知道这个大工业啊。这个工厂30000个女工 啊， 整个小镇子 对， 全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你知道这工厂本来就没几个男工人，到后来这几个男工人都辞职了，30000个女工啊！你想，这男工人同时交几个女朋友，这女朋友打工资养着他，他还天天换，他干脆不干活了。少爷的生活呀， 那香港的货柜车司机啊， 嗯， 货柜司机很辛苦的嘛，你想想很长时间，那他们到了深圳都有固定的那些店， 所谓二奶村嘛， 二奶村，基本上是他们开拓的。然后这个货柜车司机呢，他们实在困难的话，他们可以几个卸一个， 哦， 就像青岛的那个，几个领导干部这个节约资源这样的，他们节约资源， 也是为国家着想， 无产阶级，这是叫共产共妻了。 另外那些长途公路，比方说从青海到四川的那些公路边上， 嗯， 那常常是这一个产业最发达的。 哦，那条路很麻烦，那条路出了名是艾滋病高速公路。 哎呀，咱们是不是聊偏了？ 对， 聊本聊治，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趣味，这怎么叫聊偏了呢？ 没错，女人也应该属于我们无产阶级，对吗？ 对， 咱们现在看看智利矿工就跟我们拔份儿，对吧？我们看看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啊，意味深长。你瞧见没有？这玩意儿就一个人呐，把它 凤凰号。 这是叫 那个仓吗？ 啊，我们凤凰卫视赞助的嘛，啊，凤凰号，这是啊，这才能把它救得出来。你看，再看下边，这个也是三一重工给咱们做广告嘛，咱们也给他做广告。你知道，中国的这个大起重机啊，在智利矿难当中发挥了大作用。这个三一重工呢，吊几百吨。当然他们也有人说，怎么咱们中国的矿难在咱们自己的起重机照样死这么多人， 吊不动 呢？ 这里头有个特别的地方，你照片还没， 照片咱们再出啊，再看下边。哎，你瞧瞧人家把每一个矿工的头像，这69天啊，智利就全国运动了，每一个矿工的形象都被画在了国旗上，在那个地点周围啊，全是正好赶上智利国庆那一天嘛，就全是插上国旗，把他们的矿工的形象放在国旗上。你看看下面，当然旁边是矿工的，你看这女人们，这个底下还在写纸条，可以写情书。你知道智利我发现还挺前卫，有的矿工啊跟老婆呀一直就没有登记，结婚了几十年都生了孩子，像夫妻一样过呀，没有登记。但是呢，你看人在这种处境下，黑暗当中想啊想啊想啊，最后给他上面的这个太太女友吧写信，就是说去挑一个婚纱，等我出来，我一定要欠你一个婚礼啊， 我要跟你，你看就欠这个太太一个婚礼。 你知道这是聂鲁达的故乡啊， 聂鲁达，哎呦，真是，咱们再看看，长得也像聂鲁达，你看。 哎，这女的长得像聂鲁达不是好事。 这出情况了，这出情况了。你注意到等着老公的这个女人呢、啊？他们举的牌子，两个女人举的牌子里边，老公是同一个人。这就是那个最著名的，在等待的这些天里，在矿上啊，两个女人甚至更多的女人在等待同一个男人，一个是妻子，一个是这个情人。本来上井之前，这个井下的这个男人呢，就已经跟上面可以通信嘛。他说：“我最希望等我被救出来的时候，我能见到两个我最爱的女人都在等着我。”但是人家大老婆的态度很明确，说有我没他，有我没他。结果就出现了如下的这一幕，你看，一上来气死了，你知道吗？我是女人的，不是，我不是女人，我能理解女人呢，气死了。这是跟情人深情一吻当众的，在十几步远的地方，他的老婆冷冷的看着， 马上撤头就走了嘛。 这一幕、 没掏出刀来是吧、 对，没有没有， 这恨死了。你说这个 怎么现在说这自立矿难重点变成这个问题？ 他又聊偏了，又聊偏了。 你这是我想说回啊， 拍电影， 你刚刚讲那个三一重工那个事儿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想说这一回里面有很多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但其实我们忽略它是个国际救援。这回 啊， 你知道这回有很多国家参与在里面，比如说有一些英国的专家就指导他们在井下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些运动，怕他们一上来啊适应不了那个压力重力的变化。那有一些美国的心理学家在透过这里面只给予一些心理辅导的作用或什么，所以它是个国际救援。 美国还提供太空压缩食品， 对 啊， 还有英国和新西兰呢，在通风设备跟疾病感染上出谋献策。 对， 刚才他讲的这个英国的布莱顿大学运动心理学家就提出，他们在下面这个肌肉量减少，上来会不能走路，所以在下面这段时间，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国际大救援。 对， 哎呦， 国际救援， 而且就是这个全球关注啊，这个为什么我说成了智利一个国家运动？他们说这是智利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 现在这总统也出来说了，说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幕僚劝我跟这事儿保持距离，因为不见得能 救成， 那样我不就倒霉了吗？他说，但是我最后想。他们的生命高，当然他这么聊了，他们的生命高于一切，我天天守在那儿跟这些矿工的老婆和情人们天天坐一块儿。真的，这智利总统我看的照片啊，每天聊啊，你老公上来你是跟谁？ 人家没聊这个、 哦、没聊这个，就是哎，就是而且呢，就是 六十几个矿工，八十几个女的等着呢。 所以为什么凤凰号就是凤凰卫，就是电视啊，你知道都到了一种服务到什么叫人性化，到十个程度，700米深，全历史最深的矿难了。这个专门让智利国家足球队跟乌克兰队踢一场比赛，这33个矿工里头有一个足球明星， 前足球员， 前足球明星。所以我发现智利的矿工地位不低啊。 哦，他地位 有球星啊， 当然当然， 好几个女人，对吗？然后你看，然后你让他怎么播啊？用微型电视机，让底下的矿工看这个比赛，然后通过电话。让那个前球星矿工在地下700米深处解说这个比赛，全国的人民和这33个矿工一起来分享这场比赛。 他在下面说：“谢亚龙下台， 谢亚龙下台，谢亚龙下课。”谢亚龙进去了吧？ 进去了，被我们骂垮了， 被他骂 了。咱们先吃好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是，我想说啊，这个事儿啊很有意思的地方是，第一，为什么会变成个国际救援行动啊？是因为一开始智利采取高度透明化的做法。那当然，这个有史以来最深的矿难啊，那本身有个新闻价值。但是想想看，为什么从智利的新闻变成国际新闻？ 对呀、啊， 它是首先它高度透明化，这里面太多故事，太多情节，那么慢慢聚拢了全球媒体来。那全球媒体看到之后呢，它就变成国际事件。然后各国呢也都觉得这是个展开一个人道救援行动。你讲人道救援，我们知道是全世界都觉得没有这政治问题，什么全都摆开了嘛。 对对对。 比如说他跟委内瑞拉本来不是部队的嘛，你记不记得？那不是委内瑞拉，是哪个国家？我一下想不起来，反正是两个国家现在又能够合作了，又能够谈好了，对不对？ 就我想很多这种国际救援行动、人道救援行动都因为它的开放透明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呢就越是这么开放呢，这个国家的形象就变得越好。那这个国家形象怎么好起来呢？我觉得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智利对矿工的这个关注。首先我们要讲智利矿工地位本来就不低，收入相当高 哦， 人家在智利是个高收入阶层。你不要以为那个足球运动员好像很堕落了，哎呀怎么这么 难，对，我觉得球星他下矿挖煤， 人家的矿工概念跟咱不一样 啊。 铜矿是智利很重要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在智利做矿工本来收入啊就不算说非常好，但是并不低，是个中产阶级。 嗯， 那最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他这个由于这个矿对智利来讲太重要，所以他很多设备很周到。比如说这回我们就看到嘛，他们为什么井下生存那么多天呢？不只是上头救援，是底下本来就有很多避难屋，这个避难屋里面的设备、粮食、水、独立的发电机什么都有。你知道他们在底下不只看上头这种什么微波电视啊，有游戏机玩的。 哎呦， 玩游戏玩了七十多天了。 哎呦，要叫我呀，到最后你们上去吧，我就在这待着了。 其实我不是，我们多少次讲矿难，我以前不是也讲过一次， 嗯，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国家因为这么大的灾难，现在去年又死了2000多人， 嗯， 2000多人，虽然比前年 排名第一人， 比前年少了。20%，但是还是2000多人，这是世界首位。那么大的问题，每次都是要国家领导人呼吁大家来全国关心，这种事情可以想象还会不断发生。我不是上次就讲过，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引进一下外国资源？就是说，能不能我们中国有几个矿？那我想的是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有几个矿，让人家赚点钱，就好像当初钢铁厂你叫人家来开一个什么宝钢一样，你就让发达国家来开一个矿。他这个整个开矿的安全最好的东西呢，然后我们以这个标准来检验其他的矿，就是好比方说你讲安全到什么程度，下面要做什么设施，怎么做，机械上怎么做，你有一个标准，你就可以推广到其他的矿来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国际救援队，就是说你不是发生了事情才有，你就是平常就训练一个。就有一个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不是丢脸的问题。 可是这里头还真有个丢脸的问题，怎么讲呢？你刚刚说让别的国家来我们这协助开矿，也许比我们先进。这国际救援队，先讲国际救援队，他不能老在中国，现在中国矿难频生，对不对？那但是说回这个， 基本上老在中国也差不多。 对，你说起来说有这个我们的是不是落后啊什么？这一点今天中国恐怕很难吞这口气。你想想看，你讲智利啊， 嗯， 这回智利出风头了。你平常你让中国人想， 对， 智利是什么国家？ 发达国家。 智利哪叫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跟中国比起来，你看今天中国奥运完又世博的，对不对？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大家都说是什么崛起新强权，还有中国模式了。 嗯， 那你今天这时候，你居然一个智利。在我朝看来是虫儿小国， 而且这个智利这个大地震也死了不到1000人，你知道吗？所以说 你别说前阵，你记得新西兰地震 啊？ 你听过网民的议论吗？ 对， 新西兰地震，这个地震的震度跟汶川一样吗？ 嗯， 这死了2个人， 天佑智利。你知道一个数字吗？这智利那个大地震呢、啊？不但死的人这个不到，大概不到1000人吧，而且智利的领土给震多了1200平方公里，你知道吗？ 哦，还扩张国土， 扩张国土， 这是 这一震的话， 这是 完了之后一调查说，哎呀，这次大地震我们国土增加了1200平方公里，据说这要再等到，就是因为地壳运动的原因，据说这要等到什么多少年以后，几百年以后，慢慢的它才会回到原来。 这真多耐心吧， 估计中国下一次东海如果地震的话，一震呢就有个地方跟钓鱼岛连起来了。 哎， 那 根本走 那就 搞定 了，那有什么好讲的？ 对 不对？下次地震就这么整， 就是咱们的了， 担保钓的人走， 我们现在祈祷往那儿去。 不过我跟你说，徐老师，你刚才讲的这个，我现在觉得中国是人口基数也多，你整个这个矿的这种良莠不齐的数量啊也多。你知道，我现在认为咱们的这个最高当局啊，实际对这个事情啊，是你从一个细节我就可以能看得出来啊，已经到了一种非要治理不可，以至于啊前一阵的这个政策，你知道吗？矿长 这个最高 的要下去， 领导一必须要下井。你要当时还有人说说这不是让人赔死吗？这是不是让人赔绑吗？国家安全总局的也否认。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观点就是，赔绑怎么了？这就是这样，要只要有用就行啊！你哎，我以为这个办法是有用的，你知道吗？我觉得领导你不珍惜矿工的命，难道连你自己的命都不珍惜吗？ 还有更好的一招，其实 啊。 不是领导下矿井，是领导的儿子下矿井，这人质。 但是你看啊，最近的一次就这个矿难底下也死几十个人的， 嗯， 好像就是有一个副总工程师 在里头， 所以你就在里头，所以你就感觉啊，也不是单纯的一个人一个领导，他重视不重视，是不是这个？ 怎么能说赔死呢？你要说赔死的话，等于是矿工就是 就等于是必死嘛。 这个概念完全错。 对， 领导下矿，这个矿长的级别太低，他应该上面主管部门的人就应该下矿，这个才有效果，这个在人道主义的逻辑上完全行得通，全世界都有规则。我告诉你，民航飞机的驾驶员是没有腾空舱的。 谁说的啊？哦，对啊，是、嗯、 对。你想这个全世界的游行、 啊、不能 全世界的规矩、嗯、 没错， 战斗机你一出事情嘣，飞行员就跳走了。 嗯， 民航机在什么样的文明的民航机的驾驶员是不能自己跳走，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得跟全机的人共生 共存亡嘛， 这就是对人性的一个基本假设，全世界都流行， 没错。 这所以矿长甚至上面主管部门下矿，这完全是合理的。 要不然坐飞机，你说碰见个驾驶员神经敏感点的、胆小点的，飞着前面空了没人了是吗？我们该再走。 你想想这个规矩是怎么设定？它基本上就是对人性的一个假定。 你讲到人性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这个人性啊，就说为什么拍电影，你知道我还了解到一个秘闻， 嗯， 就说现在这些矿工不是出来吗，以后个个都有钱了，因为好莱坞也买 很多广告啊， 买故事，主要是买故事。现在有矿工表示，他们在底下，你知道出来之前这三十三个人呢达成了一个密约， 嗯， 就说我们里边的有些事儿大家共同遵守，上去之后谁都不要说。 嗯， 说可能是什么事儿呢？因为现在有矿工已经透风了，就给的钱要是够的话我就说。 嗯， 猜测可能是什么事儿呢？在最初的十七天，这个钻头还没钻进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是以为自己能获救啊。里边的矿工，你说这个人性啊，阴暗面啊，曾经分成三波。 嗯， 这个食物你知道，三波曾经发生过肢体的冲突，就可能打过，然后呢可能都惦记着不行了吃对方的人肉。 嗯， 据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可能活不下去的时候， 嗯， 你知道吗，曾经发生过这种。 这个有过一个电影，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有一个飞机是在秘鲁还是在智利，一个飞机摔下来了，有一部分人死了，有一部分人活着。 对， 这些活着的人要不要吃那些死的人的肉？ 对， 结果那些活的人当中就有争论了。那有一些人认为，就是说我们为了我们的生存，这个是人道的。那另外有一些人坚持不，还拍成电影。 对， 这个问题啊，我就是井下的这个选择题啊，听说到后来还是个哲学里边的一个有名的一个经典问题，就是说，要不我们全死，要不我们先从一个人开始吃。这样呢到最后也许能活一部分， 这是个法学的经典， 一个伦理学的一个， 因为有一个叫洞穴奇案的故事嘛， 对， 那是一个法学，上法学的课一定读的一个很经典的教科嘛，就讲一个案子，就一个洞穴里面，就最后也是牵涉吃不吃人肉的问题。 对， 最后呢就假设九个大法官，这九个案子好像七个，后来第二版是九个，就彼此讲不同的观点，伦理学的、哲学的、法学观点，讲这个合不合法，这个合不合理，这个对不对，符不符合人道。 哎，我就不知道最后的结论应该是 没有结论，因为你完全不同的道德立场、伦理学立场根本看出来可能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最高的点是因为你能够赞成吃人的，它的最高的逻辑就是我保存人的生命，我不惜一切手段保存人的，可能保存多少就保存多少。那反对那个的就是说，不，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人就是有一套理性的最高的原则，我们宁死也不能违反这么一个原则，否则的话你就不是人。所以他这两个 当然它中间还有各种细分了、啊、但这两个是in principle 最高的逻辑上是有争论。不过我想我们刚才讲的中国这2000多每年矿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哲学性， 嗯， 我们只是丢脸跟丢命之间的选择。 我觉得仅仅是面子吗？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你啊， 面子是表面的、嗯、就是说理由、 嗯、 实际上就是经济利益。 哎，我觉得对， 实际上也变得很简单了，你这样一弄的话，你对这个地方的就是矿主要他们增加成本啊，增加开销了，然后这些官员他们就少收入了， 少了嘛， 而且现在多。